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微微一笑，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 FM98.2 活力调频，每天早晨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个周末依然是由我和爽爽来陪伴大家周末早晨的时光。还是跟大家首先来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哎，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今天是一个节日啊。 今儿是节日吗？ 今天是双十一快乐， 就是光棍节嘛。 今天是一大日子，对吧？ 今儿是一大日子，是吧？ 这孔文这个眼睛发红啊，昨天晚上是通宵剁手是吗？ 通宵剁手，就血拼了一下是吧？ 血拼了一下。 对， 不知道昨天大家这个晚上有没有这个应该说是买到凌晨哈。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很多的小伙伴都是这个半夜两三点才睡，然后跟大家道晚安，然后露出了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笑容。 其实这个就今年的双十一吧，就赶到了这个周五，我觉得对很多这个上班的朋友们也是挺巧合的一件事，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安排。 哎，对，大家可能憧憬了一周两周，哎，明天后天终于不上班了，昨天晚上我就 等了半年了， 是吗？然后昨天晚上，然后就拼到半夜啊，然后今儿可以睡一个舒服觉吧。 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剁手节的心理指南。 哎，对，在今天我们后半后一个时段呢，会来一位 心理方面的一位专家、嗯、啊，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我们从消费心理入手啊、嗯，借着这个双十一这个热乎劲儿， 嗯， 啊，就是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很多听友啊、嗯、网友朋友们也可以今天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嗯、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通过买买买让自己变得更开心？ 嗯， 好，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一上来呢，先跟大家说一件就是热度刚刚要退去的事儿哈、 啊。 这个昨天应该说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离开了中国、 哎、 对吧？ 对。 但是他这个离开之前呢，这个国宴的菜单哎被这个泄露出来了。 对。被那个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啊在微博上晒了出来，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 讨论 和不小的这个就开眼界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北京这几天呢，咱就吃了点什么啊。 嗯，就是 国宴 最重要的，这次是这个国宴，应该说是这个非常规格非常高的这个接待。 哎，对， 对吧？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宴菜单哈。 哎， 这个看起来这个菜没多少啊，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说这个菜单中有椰香鸡豆花，奶汁焗海鲜，宫爆鸡丁，番茄牛肉，上汤鲜蔬，水煮东星斑，其中还有点心、冰淇淋、咖啡、茶和红酒。 就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此宫爆鸡丁非彼宫爆鸡丁， 是吗？ 啊，我觉得 鸡丁多是吗？ 鸡丁多，不是不知道爱不爱吃花生，多搁点花生。 你喜欢花生是吗？花生多。 对，然后其实这个我对宫爆鸡丁这个菜是这个就是眼前一亮，因为它能够就是代表我们就是中国菜、啊，能够代表中国菜的一道这样一道菜。 让我意外的是，竟然没有烤鸭。 哦，对，其实我们也就是有网友朋友们，其实就是这种类似的接待，高规格的接待的这种菜单啊，包括给外国的一些领导人给他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啊餐食的菜单，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在网上爆出来。 对 啊，包括以前我看到过，哎，就像爽上提到的这个北京烤鸭是非常有代表的，啊，但是这次没有出现。 那看完这个菜单，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咱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真的是好了。你看这国宴菜单，咱们都是家常菜啊，就是经常能在咱们家里的餐桌上见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宫爆鸡丁，对吧？什么番茄牛肉，这就是常见菜，一点都不是说我们这个要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对吧？ 对 啊，所以说这个，真的生活好了。 为什么有西红柿炒鸡蛋？ 为什么没有酸辣土豆丝儿 啊？溜个白菜也行。 总之呢，这个国宴菜单应该说是，我觉得是非常亲民的哈，这样的一种。然后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这个俄罗斯的也是一个这个总理吧，啊，这个梅杰耶夫，然后他也是接受了我们人民日报的这个采访，然后也问他这个喜欢什么中国菜，他也提到了宫爆鸡丁。 哦，宫爆鸡丁，那宫爆鸡丁会不会就是趁着这个热度，会不会走红一阵子？ 开一个宫爆鸡丁盖饭的连锁店。 网罗一下这个全北京市啊，最好吃的宫爆鸡丁都在哪家馆子？ 说完了这个吃哈，我们来说一说昨天晚上应该说是刷爆朋友圈的一件事儿吧，就是这个双十一的晚会。孔文没有看。 对，双十一晚会。 孔文以为是今天晚上。 对，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就在给大家这个准备今天啊跟大家要聊天的这个，哎，我说这好啊，我说双十一这晚会啊，因为往年的这个晚会也看过。阵容确实是不小。大家都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就是堪比春晚。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年双十一晚会的一些海报吧。 好， 虽然已经结束了哈，这个第一个大咖 谁呀？ 国际章。 啊， 这章子怡、 对 啊。 然后昨天我应该说看了一个开头，我看了一点儿，然后看到这个我最想看的这个国际章出现了之后，我就没再看了。 你喜欢国际章啊？ 就觉得是一个大牌嘛， 是吧？ 也没有特别，就没有特别的偏好吧，但是总觉得这个能请出来还是不容易的啊、然后看看他会说什么。 他最近那个就是啊，也确实是很久不出山了， 但是最近曝光率有点高、 对，包括在演员的诞生当中， 对对对对对， 当评委，还有跟那个某年轻的知名演员参加节目，可能是怼了一把， 怼了一把，谁知道真假呢 啊， 谁知道真 是是吃顿饭也多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是国内的一个大明星，然后还有国际的，这个就是奥斯卡影后了， 这是这是谁？ 这不就是那个汤姆克鲁斯他前妻吗？ 谁呀？咋的了？ 就是总之呢，昨天除了有国内的一些明星之外呢，还有很多国际的，这个知名的，然后这个，这个大牌的明星啊、出现在我们这个双十一的晚会上。那昨天的这个双十一的晚会呢，也是他打的这个旗号呢，是说要走这个好莱坞的路线，对吧？然后就是确实是非常的国际化哈。刚刚这个明星一时想不起来名，妮可基德曼。 对，就感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啊，你可记得吗？就看我们俩这着急的都不行了。然后昨天晚上是不是还有关晓彤啊？ 有关晓彤，还是这个主持人 啊、还是主持人。 昨天这个主持的阵容出来了之后，我看到我朋友圈有人发图哈、就是说现在这个男生没有1.9米的大长腿都 hold 不住这女主持了。昨天出来之后，感觉这个女生的身高啊，真是特别高。 对， 关晓彤是1.75米。 对，1.7米的个子，而且就是就女孩子吧，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普遍会，因为她的身材比例啊，可能腿比较长，就这个你女孩子要长到1.75米，那就是基本1.8米多的往旁边一站，就是也不会有任何的优势。 对，就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 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对 所以昨天这个整体的感觉是女生的海拔更高啊、这个主持阵容里。总之昨天晚上的这个晚会呢，应该说是星光熠熠啊、而且它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也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大家出来开场之后就这个感谢了咱们的祖国，对吧？说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总之就是就是还是想就没有把它办成一个只是咱们国内人狂欢，然后这个消费，然后集中采购的这样的一个晚会，而是办成了一个展示咱们中国风采的这样的一个晚会。 我听说是不是还邀请了很多这个体育界的很多巨星过来？ 也有 是不是 反正总之呢，这个晚会说是硅谷加好莱坞的模式、而且在这个模式上还进一步升级了，要推出国家名片的概念啊！我还看到了这个，还请到了爱尔兰国宝、世界著名踢踏舞大河之舞，这个舞团也来表演了。总之，这个表演的规格哈、和出席的人确实是规格非常高。 这时候在花椒直播平台啊，看到了月亮给我们送来了人气之星。然后还有什么小吃货，还有趁热洗，哎呀，这网友朋友们这起的这个名字确实，这名字不是特别好念啊。还有什么有路散人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人气之星，还有分享了我们的节目。有路散人啊，谢谢大家。 小伙伴们都起得这么早，说明昨天晚上这个 是不是买了一宿还没睡呢？ 中场休息。 对，然后大家跟我们聊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双十一买没买什么东西啊？ 对， 感觉怎么样？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收获，或者有一些什么好物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对，然后也 非常实惠的。 对，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一位老朋友，笑看人生孟加拉啊。这个时候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啊，第二个大的板块，然后我们会请来一位心理方面的专家，大家有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什么困惑啊，比如说感觉自己不开心啊，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咱们从心理上找一找问题。如果说最近买东西的话，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消费心理我们来说一下。 好，送给大家一首 Sugar， 希望大家今天都感觉到很甜。 甜甜的。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no makeup on. 欢迎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早晨的这个有意思的消息哈。嗯、昨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嗯， 啊，让我觉得这个心里有一点这个被激励到了，有点被打鸡血的感觉。 被激励到了啊，嗯、你说吧。 是说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答辩会啊， 答辩会。 这个答辩会呢，是为了这个选出一个奖学金的获得者。 嗯， 这个是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是清华大学授予在校生的最高的荣誉。 哎，没错，在这个答辩会上呢，16位学霸现身 PK， 争夺清华授予在校生的最高荣誉，也就是清华大学的特等奖学金。 嗯， 啊，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学霸，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霸都有什么。比如说有人拿下这个什么清华物理系， 嗯， 什么第一个四大力学的全满分。 嗯，我们来看这个同学，他当时做了一个，应该是做一个 PPT 啊，这个物理系必修的四大力学全满分。这四大力学是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和分析力学，都是满分的。 哎， 而且他也是清华物理系历史上第一位四大力学全满分的学生。 这位小伙伴， 嗯， 我只能说前途无量啊。 前途无量。然后他说另一位四大力学满分的学生呢，是中科大的这个庄小薇。 哦， 那么这个前辈呢，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哦， 搬出了前辈来，可见自己的这个四大力学的满分分量有多高哈。 嗯嗯嗯，就是怎么说，就是当我们提到这个就高等学府，比如说清华北大的时候，能提到这个清华啊， 嗯， 那都是就放眼全国， 嗯， 啊，这都是尖子。那比如说可能在三四线城市，或者说啊，在更小的这个县城， 嗯， 那有的地儿可能几年都不会出一个清华生。那出一个清华生，那在当地就是一件特别沸腾的事情。 嗯 啊，就大家就是啊，从全国各地然后来到清华之后，这个又是清华的特等奖学金，就是尖子当中的尖子， 尖子当中的尖子。 对，就我觉得就是用学霸来形容他们吧，就感觉这个词儿还不够劲儿。 嗯，应该是超级学霸， 嗯 ，super 学霸， 超级学霸，super 学霸。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学霸，他们展示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才华吧，不仅是有成绩上的，对吧？ 嗯， 成绩当然是一个方面了。我们也知道清华是非常注重体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嗯， 然后呢，有同学就说了，他说这个身体上的蜕变，体重从86公斤变成了68公斤，5次校篮球赛的冠军加5次马拉松。 哦， 嗯。确实是，不仅是这个头脑发达，嗯，四肢也更发达。 对，也更发达，就是明显就是感觉，就人家那个什么起步比你高， 嗯， 啊，比你出色，比你聪明， 嗯， 而且还比你努力的好多好多。 我只能想到一个词儿， 想什么？ 望其项背。 望其啊，对对对对， 真的 望其项背，就这词儿好， 就只能是。特别佩服， 嗯， 也很羡慕， 嗯， 当然知道这背后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对， 嗯， 没错，嗯，反正我觉得 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篮球生，应该说这个清华的体育人也是学业也是非常好的， 嗯，清华的这个校队 CUBA 的校队成绩非常好， 嗯， 清华大学， 嗯，所以不知道最后拿到这超级奖学金的这个同学得有多 会是谁， 得有多优秀。而且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奖学金它这个就含金量有多少啊，就是 嗯 嗯，还有多少的奖金啊， 就有多少钱是吧， 嗯，对。但我想啊，就是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能在清华校内拿到清华最分量最重的一个奖学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嗯，对， 而且未来的这个学术的道路 啊 和走向社会的这个道路，应该说首先会给自己增加很多自信吧。 还年纪的就是就我们有一次采访的一个嘉宾，他是就做公益的那个王赛。 嗯，王赛， 他是推了什么奖学金来着， 就是哈佛法学院 啊，嗯，就人家邀请他去的不去。 对 啊， 然后屡次三四次吧， 屡三四次， 现在在中国做这个公益类 公益方面的这个创业哈。 嗯， 哎，总之呢，这个，我还记得我这个小学毕业的时候哈，我这班主任给我写一个这个，评语，也叫寄语啊。当时这句话写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哈。 嗯， 这个随着我不断的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研究生， 嗯， 就是总是想起这句话来。 对，没错，而且就是，就是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原来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家乡啊，生活呀，去学习的时候，来到北京之后，就发现北京各路的牛人特别多。 是的 啊，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的， 都特别牛。 对，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这种就是牛人特别多的地方，大家也会，有短暂的这个迷失哈。 嗯， 但是你别怕，对吧？你是在一个应该说是优秀的人特别集中的地方啊，就像在清华大学一样， 嗯， 对吧？这个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北京城就是这个。就是应该说是中国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这人才汇集的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大家也需要给自己有时候打点鸡血。 对，你要送上大爽汤了是吧？哎，你觉得是环境重要还是个人的努力更重要？ 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环境更重要。然后当你这个就是整个的价值观都形成了之后，个人的努力就变得更重要了。 个人努力更重要， 就当然两个都是差不多齐头的。 嗯， 但是可能在小孩小一点的时候，环境的因素更重要。 而我是觉得这个就是环境，我觉得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我觉得都是挺重要的。 当然， 对，没错，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清华这个特等奖学金，就是到了清华之后，就大家都这么努力，你自己也不可能不努力。 对， 在那个氛围当中，你就会觉得，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就不入流。那小伙伴们也不跟你玩了。 对，而且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你的水平是你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平均。 这个， 你信吗？ 你信这句话？ 我觉得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咱们都说志同道合嘛。 志同道合， 就是相似的人会往一起聚。当然也有那种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三教九流他都交。但是可能你最交心的，觉得最能和你聊得来的那些朋友，多少能够代表你。 那你的朋友都有谁？你比如说是什么什么国际章啊，这是朋友是吧？ 怎么个 啊？然后这个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雷布斯啊，什么，这也是朋友是吧？ 我的朋友有王赛。我们说完了这个中国大学生的事儿哈，来说一件这个外国大学生的新鲜事儿。来到这个英国的牛津大学，牛津大学也是一个知名的学府，对吧？ 对，没错， 非常全球顶尖的这样的一个大学。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牛津的女学霸，说只花5英镑过一周。5英镑是多少钱呢？ 5英镑就50来块钱呗。 那还不到50呢，现在的这个差不多就是对40多块钱人民币。一个星期他是怎么过的呢？ 对，就是50来块钱过一周啊。就现在比如说在北京，以北京的这个物价，咱比如说中午吃一盒饭的话，就稍微好一点，咱也得奔着50走了。 对，得40多。 对啊。然后呢，跟大家揭晓这个谜底啊。就是这位刚才提到的是 牛津的 女学霸，她竟然是靠餐馆超市丢弃的食物，甚至是翻垃圾桶，来支撑自己的一周。 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就特别好奇了，就觉得肯定这个牛津的这个女大学生是生活特别困窘，或者说这个生活费不够用了。 不能够吧。 对 啊， 不是的，所以她主动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为什么呢？我觉得她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行为艺术，或者自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说她要抵制浪费。 对， 主要呢就是在这个英国吧，就是比如说在超市里今天没卖完的东西可能这个过期了，哎，就全部都扔进了垃圾桶，就全部变成了这个垃圾了。 他 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事情。 对，然后 他就这个身体力行吧。 对，没错。但其实就是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呢，他给这个记者朋友，然后外国的记者朋友啊，展示了一下他找到的这个各种的吃的。这垃圾桶里呢还能找到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什么面包，还有什么寿司啊，这品类非常丰富，都是人们丢弃的。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去的那个便利店，对吧，里面会有很多的新鲜的面包和熟食， 对 吧？ 对。 但是这个到晚上快下班了，一定会有没卖完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呢？ 原来是去了垃圾桶了。 哎，对，但是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想象，可能就是那么的污浊不堪啊，就那样一种画面。然后我去里头翻吃的，不是那样的。其实英国的超市呢和商店里呢，一些食品就是只能是当天售卖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上架几分钟或者一段时间啊卖不出去，我就得扔掉。但是这个扔掉的时候呢，它其实这个食物的本身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带着包装啊，就是真空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能够包装起来的，并不是那么就是特别，大家想象一下啊，就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又脏又乱又臭的那种什么垃圾桶，其实不是。哎，对。 但是也有人质疑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行为哈，觉得他是是不是在为某个这个网站在代言啊，或者说有一些商业的这个动机。但是他说他曾经是学的跟食品相关的专业，也到一些慈善机构和项目工作过，那么是了解到英国严重到令人心痛的食品浪费的现象，所以自己发起了这样的运动。而且他也号召其他的人跟他一起， 对， 他们还组织了这个什么垃圾食品的聚会， 垃圾食品聚会， 垃圾食品之夜啊。总之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它肯定是一个短期现象。 我觉得它可以换个名吧，就别叫什么垃圾了。你比如说给人起好 过期食品之夜， 过期 怎么听着都不友好 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是就目前来看，他也收获了很多朋友，也获得了一定人群数量的这个支持。 总之呢，这个问题我昨天想了想哈，现在其实我们大家也有两种观念吧，一个就是不浪费，对吧？但还有一个观念也很这个强烈，或者说也很占据我们的大脑，就是说我们不能吃剩饭剩菜。 对，跟健康有关的。 对，就比如说这顿没吃完的，我们就不要了，对吧？所以说这两种观念的博弈，可能最终会导致我们生活方式究竟是走向浪费还是走向这个节约。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可能大家这个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哈。 对， 反正我现在还没想好。 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有的时候这个菜吧，咱出来之后，可能就是刚炒出来之后，它是就是还没有完全入味儿也好，还是就是没有这食物的这味道没有挥发出来也好，就是你不觉得有时候这个菜就是它放一放的，就是隔夜了之后再给它热热， 回锅肉 啊，再给它回锅，这个时候特别香。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这个剩菜剩饭乱炖哈、但是也有人说放冰箱里的食物会有亚硝酸盐嘛。总之就是如何吃的又节约又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9，马上我们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在短暂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欢迎大家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双十一快乐，我是王爽。啊，提示大家， 光棍节快乐，光棍快乐 光棍节快乐，光棍节不应该快乐吧。那这个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哈，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的画面啊，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那同时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来到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情况，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特别想知道小伙伴们昨天晚上都这个是买到了什么好物啊，这个买到了抢到了什么特别实惠的东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反正我知道昨天晚上孔文肯定是没买东西。 我没买，咱节目里我跟大家不都聊了好几天了吗？我就不在这时候凑热闹了啊。然后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光棍节啊，就是这几天这个单身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在这几天脱单呢？啊，有没有这个找到这个女朋友啊？啊，今儿有没有约会呀？ 我还真的有一对朋友是光棍节脱单的， 是吧？ 对，那个时候 他俩是不是相约脱单？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北大里有这个双十一有这个晚会，就是舞会， 脱单舞会 ，就是都是单身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可以来跳舞， 啊、 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舞会上认识的。 哦， 现在他们宝宝都2岁了， 是吧？哦，那就是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他们的纪念日啊， 他们的纪念日，哦。就是 祝你们1111快乐。 哎，对，然后就是真的特别想知道，就是大家单身的朋友们，今天也心酸吗？啊，就是就包括 别这样， 就各种这个什么就搞笑， 没事，多买点就开心了， 多买点。关键是你说这什么什么，对象没有啊？你说这钱也没有，你说这咋整？啊， 努力挣 吧。啊，努力挣啊。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来。啊，这个轻轻的虐大家一下啊，单身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原谅我，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两个人在一起啊，情侣或者说结婚之后两口子，都说时间越长长得越像，是吧？大家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吗？ 就是这个话是总是听啊，就说你俩越长越像了， 哎， 说这个时间长了在一起两个人会趋同，但是原理真不知道， 不是，那要是这个，你比方说啊，就是这个，这肯定两个人吧，咱就这么说啊，就通常是，比如说这女孩，啊，就比较漂亮一点，啊，对吧？你说这男生呢，如果是长这慢慢两口子一块啊，长得像这女孩了，啊，这男生可能就变得年轻了啊，就好看了。那你说这如果说反了，这女孩完了之后就像这男生长得不怎么样， 被拖后腿了 啊，拖后腿了。你说 上哪哭去？ 这不抓瞎了吗？这不，你说你为啥？ 有的时候不排除哈，两个人越长越像，是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都变胖了。 总之今天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个两个人会越来越有夫妻相哈。 哎，为什么有夫妻 相？跟大家揭示一下这个其中的原理。这个原理呢，有个关键词是细菌。 细菌， 嗯 啊，就是这个是科学原理。 嗯， 我们先来说一下啊，这个细菌大家可能不陌生。这个细菌呢，但是它有益菌群，还有这个有害的细菌也不少啊。细菌来到地球，我们先来说一下，不少了，34亿年。 嗯 啊，对， 比人类来的早多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就是我觉得各种介质，包括就是包括人体啊，其实都布满了细菌。 是的， 啊、 说这个人体内的细菌的重量都有2-3公斤重。 是吗？ 是的 啊，2-3公斤重， 包括我们的口腔里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内脏消化吸收系统，它不同的部位都有不同的这个细菌来各司其职啊，帮助我们维护这个。这个机体的一个良性的运转， 哎，对，然后其实就是两个人为什么在一起之后啊越长越像， 嗯 啊，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菌群原来是两拨人， 嗯， 现在呢 两拨人， 对，原来是两拨啊，这两人就天天在一块儿吧，你说一块吃对吧，一块睡， 嗯 啊，一起这个处理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问题， 嗯， 就是两个人的菌群， 嗯。 会越来越像，两拨人变成了一拨人， 嗯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两个人长得越来越像的这个原理、 嗯、就是两个细菌小分队合并了， 对 啊、 对，你看这怎么合并呢、 嗯、 对吧， 嗯， 你看就比如说情侣啊 么么哒的时候， 哎，对，么么哒的时候， 嗯， 这么么哒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 嗯， 大家都知道啊， 么么哒的时候细菌的菌群， 哎，对，就么么哒的时候这个菌群就合并了、 嗯、 啊，就是这个你的上我这儿来串串门，我的上你那儿溜达溜达、 嗯、 就是么么哒十秒啊，有数据统计科学研究，么么哒十秒，我就说这么么哒特别带劲你知道吗，就么么哒十秒情侣就会交换8000万个菌群， 嗯， 哎， 所以说这个你想想你们每天生活在一起，你们不仅么么哒，你们还一起吃饭对吧， 对， 经常相互这个就餐具都混在一起用， 嗯， 所以这个细菌慢慢的也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了、 嗯、 啊，除了这个情侣之外呢，说这个还解释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口味啊、 嗯、 说这个比如说你从小成长在四川，那你肯定是爱吃辣、 嗯、爱吃辣， 你为什么爱吃辣呢，不是因为你爱吃辣，而是因为你肚子里那些细菌爱吃辣啊、 哦， 你这比如说你成长在四川，但是后来你比如去南方工作了啊，天天吃这个比较清淡的炖汤啊，还有甜口的这些饮食、 嗯、 这时候你的细菌就不干了，我们要吃辣 啊、哦 嗯、 哎，那这样的话啊，如果有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就是以后， 嗯， 对于我们的交友， 嗯 啊，和这个比如说嗯跟朋友一起吃饭、 嗯、 在这个选择上我们就要慎重一些， 嗯， 那比如说这个朋友， 嗯 啊，他有什么不好的习惯？ 嗯， 比如说他长得丑， 嗯 啊，这挣钱少，他这个就没什么优点，浑身都是缺点，啊， 不能歧视朋友 啊。就虽然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要减少跟他在一起吃饭，因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免不了我们这个你加一个菜，对吧？ 嗯， 那万一他的菌群这个走，哎呀，嗯、就是他是吧？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些交叠哈、 嗯、 不太会有这个价值观上的一些交叠啊、 嗯、 比如说这个人挣钱少，你跟人一起吃饭你不会被带跑偏的。总之呢，这个细菌应该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充当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那它还可以来解释一些常见的病，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哈、 嗯、 说这个过去呢在远古时代，其实人类能够吃到糖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嗯， 比如说这个果实特别成熟了才能够吃到一点点的果糖， 对， 而不像现在说现在糖变成了一个非常廉价的东西、 嗯、 平均每一个孩子的摄糖量大概是100年前的4到10倍， 哎、嗯、没错， 那这时候细菌就受不了了， 嗯 啊，细菌就只能让你得糖尿病了， 对，其实然后也有这个医学的统计数据啊、 嗯、 有就是大家现在身体当中储备的糖， 嗯 啊，已经超期让胰岛素用了30-40年、 嗯、 所以就是会有扛不住的时候， 嗯 啊，就是会大家会有的可能会得糖尿病。 总之呢，这个还是回到咱们这个之前的话题哈， 嗯， 这个是细菌啊，菌群的合并让咱们这个和亲密的人 嗯 越长越像、嗯、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嗯， 所以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找对象的时候奔好看的找呗， 哎。 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钟欣桐和胡彦斌的《在一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今天早晨的好奇头条号。那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夫妻相的事儿哈。 嗯嗯，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叫做 中国 围棋比赛， 嗯， 重申了手机禁令， 嗯， 啊，人工智能已经影响到了这个比赛， 嗯，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拿手机作弊啊？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阿尔法狗在去年吧， 阿尔法狗啊， 对，连续战胜了这个好几个，应该说是世界的围棋高手。 嗯， 嗯， 嗯， 然后确实，这个人工智能在棋牌界的这个怎么说？ 嗯， 优异的表现吧，哈， 对， 对， 就是， 对这个领域的， 就人类已经对其望其项背了， 对， 啊， 对这个领域的比赛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对， 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在 AlphaGo 之前吧，其实也有一些人就是借助手机啊， 嗯， 来就是说帮助自己来比赛， 嗯， 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手机的运算量是很大的，而且算得很快， 嗯， 啊，曾经呢说是这个说中场休息的全部比赛时间内，选手本人是禁止携带查看手机，一经发现会直接判负， 嗯， 那么同时呢规定要求保留围棋比赛的午休时间呢也是从一个小时缩短为半个小时， 嗯， 午休的时间禁止选手回到房间独处，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严格的一些规定呢？也是因为就是之前在这个这个围棋领域吧，哈， 嗯， 出现了一些这个违规的现象。我们来说说这个2010年7月26号，说中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王浩在上海的甲级联赛对决中，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了，虽然他最后解释说就是别人给他打电话， 嗯， 但是被直接就判负了 啊，就是也确实是这个心够大的，我觉得， 嗯 啊， 不瞒大家说，这王浩是我一学弟， 是吗？ 嗯，就跟他认识，然后， 啊， 嗯，在曾经吧，啊，这2014年2013年之前，我觉得他的生活还是非常滋润的， 嗯， 因为他是这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嘛， 嗯， 然后每年就是去世界各地比赛， 嗯， 啊，他的比赛也很轻松，也不是就是脑力上的这种交锋，但是身体上是很轻松的啊， 嗯， 就是到各地去下棋，挣得非常多， 嗯， 但是这些年我不知道，就是没有太联系了，不知道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怎么样哈，反正我觉得对于棋牌类或者说智力运动来说，应该说这个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优异的表现会给这个领域带来很大的冲击 啊， 嗯，因为现在是通过怎么说人工阻挠的方式，就是说我通过给你这个制定规则让你不能使用手机， 嗯嗯， 但是大家明明都知道计算机一定会赢过人类，对吧？嗯，那这个比赛的意义在哪儿呢？ 对，嗯，其实就是也有这个数据统计啊，就是你比如说围棋，人类可能脑子里啊只能记，大概可能200多， 嗯， 啊，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大概是200多的棋局。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来讲，它什么储存什么2000多盘、2万多盘都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嗯。嗯， 对，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下棋的时候，可能这个通常会讲啊，就比如说你什么下一步，你要看三步是吧？想两步， 嗯， 啊，但是人家已经就是在高度不一样，就已经全局上啊，我都规划出来了， 嗯。是的，就是远远的走在了人类的前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句话哈，好像是李世石说的吧？然后 李世石说的， 对，他就说，在这个计算机面前，人类显得特别无用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哈， 嗯， 就是稍微有一点悲观主义的这种情节的展露。那现在呢，这个规定下发了之后，是说呢，对围棋来说，如何在商业的比赛中杜绝技术的影响，保持围棋的美感， 嗯， 可能会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开始触角伸到这个棋牌领域之后最大的变化，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暧昧的说法， 嗯， 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比赛是为了下出围棋的美感， 嗯，嗨，反正就是我总觉得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这种危机感啊， 嗯， 就是我们跟网友听友朋友们也聊过， 嗯， 就是爽上他特别有危机感， 嗯， 就是人工智能现在科技然后这么飞速的发展， 嗯 啊，也有甚至说什么就会带来什么就多大的这个失业潮啊，多少人没有工作了， 嗯， 会有这样一种说法， 嗯， 就我觉得吧， 嗯 啊，就这个事儿，咱们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就可以了， 嗯， 啊，我怕又触发了你心里那个什么，对不对？我怕又触发了你心里的焦虑， 嗯， 也不是说焦虑吧，应该说人工智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变化啊，只是说哪个领域被改变的早和晚的问题。那我觉得棋牌领域的这些所谓大师们哈，我觉得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因为曾经我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其实这个棋牌界哈，他们叫智力运动， 对， 是一直在努力的要进入奥运会的这个大家庭的。 嗯 啊，说我们这智力运动其实也是体育比赛呀，因为我们的竞争性也非常的强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年这些世界智力运动的组织他们的发展怎么样哈，他们的这个想要进入奥运会的这个心或者说这个心气儿还保留了多少。我觉得挺难的，选择这个专业去发展的这些职业棋手们也好。 对，然后看到一位老朋友主持人养哥啊，分享了我们的节目，谢谢啊，好久没有看到养帆，好久没有看到养帆了。我们花椒直播平台还有啊太阳，还有焦哥，还有魏师徒，笑看人生，孟加拉啊，点一点名，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接下来的啊8:30到9:30的第二个时段，我们会有一位心理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我们会从这个双十一大家的一些消费心理入手，然后也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些啊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生活当中这个不开心啊，说甚至有些焦虑啊，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向心理专家来提出来，他会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解答。 好，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Pink 乐队的歌，马上继续回来。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nough of our love, our love. 给大家放歌的时候呢，我刷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有魄力的人来讲，每天都是双十一。我也想说， 这不是有魄力。 对于不差钱的人来讲，每天都是双十一。 对于有存款的人来说，每天都是双十一。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双十一息息相关的话题吧。就是其实我们会关注到这些网店的客服。昨天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网店的客服一天要接待就是这个客人的这个询问哈，达到2000人次。而且说这个，说这个年轻的女孩是网店客服的主力军，她们的年龄大概在18到25岁，大多数只有高中学历，每天都要坐在电脑前，差不多从早上9点要做到很晚。 客服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可能确实也比较有耐心一些，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在商品的售卖啊、使用啊，包括邮寄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啊，就难免大家可能会心里起急，有点火。你看你小姑娘就跟你聊是吧，亲啊，先生么么哒，对不对？就这个时候可能会， 你那真的是网店客服吗？你 就有这样一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比较温柔的这种亲和力的这种沟通方式啊，确实能够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吧。 服务行业吗？ 对， 说他们平均15秒就要回复一位买家。跟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呢，这些网店的客服面对家常便饭时的谩骂和刁难，他们不能顶嘴，被骂哭也要笑着打字回复。哎呀，这听着有点让人心疼啊。 对，没错啊，就是 我知道孔文是一个就是不太网购的人哈，这个，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是一个没有魄力的人。 就今年我有一个发现哈，因为今年工作比较忙，家里事儿比较多，总感觉这个有的时候想起来买什么东西了哈，都到大半夜了，比如说临睡前11、12点了，拿出手机来，刷刷我要买的东西，然后这时候有什么疑问呢，我就会跟这个客服问一句，发现11点多、12点多甚至1点多秒回。所以可见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啊，是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倒班制哈，总之就是哪怕是倒班制，那也会有专门上夜班的这个客服，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刚刚爽爽提到的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会遭到就是无端的指责，甚至是谩骂。 这几乎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哎，就照我说呀，就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干嘛呀，是吧？ 就是大家虽然没有相见，但是也希望大家这个就是保持这种礼貌和这种，应该说是对待人的这种道德的底线吧。 对对对， 一定要守住。 对，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咱有事好商量，是不是啊？这海的蓝，海的天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在撒娇呢， 啊，撒娇呢，他说怎么不理你？没有啊。没不理你啊， 说我们今天换了座位了啊， 我们 两个经常没事换换座位， 换换座位啊。 对， 就是天空，你这双十一买什么东西了吗？ 他说他不太网购， 也不太网购啊，这点咱俩一样，咱俩都是没有魄力的人啊，是不是？其实就是没有钱的啊，反正我是啊，我不知道你。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9，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待我们今天的嘉宾。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微微观世界的板块，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芭蕉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那在这个板块一上来呢，还是要祝大家双十一快乐， 双十一快乐。 因为今天好说歹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啊、 对吧？ 就反正我就关心啊，就是今天单着的朋友们，就是今天能不能成功脱单啊？就哪怕就是今天就是长期脱不了单，那其实总得有一人陪你吧？ 嗯， 是不是 有一个浪漫的约会，希望大家。 啊、嗨，就我个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陪吃饭就行。 陪吃饭、啊嗯。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为今天的这个双十一的主题专门这个带来的嘉宾， 哎，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张明，他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深媒体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嗯、 啊，曾经作为导师参与多家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心理培训，经验丰富、嗯、欢迎 张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嗯、谢谢 跟大家打个招呼、嗯、 然后各位听众，其实现在还有观众了，大家上午好、嗯、然后也真的就是主持人这一句，希望先祝大家双十一快乐。 嗯， 这个我们的老朋友苑太阳哈，也在这特别开心、 嗯， 不知道你开心什么呢？哈， 对，开心不知道 有人陪今天 啊，今儿可能有人陪、嗯、啊，你要么找我们来呗，对不对？ 这个张老师哈，特别像我心里的心理学导师啊，嗯。为什么？就是哎，很多心理学导师都会留这样一个中发，然后 这是我们的标准形象吗？ 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这种知性的感觉， 就是不给人攻击感 啊， 可能是吧， 有亲和力、 嗯、哦。 你很少见到就是比如说哇一头大卷发这样的那个 啊 心理咨询师、 啊，就我想到了一电影里的心理咨询师，嗯、就是那个梁朝伟，还有那个 啊、哦，无间道是吧？ 啊，对啊，对啊，无间道，没这脑子。无间道啊，那里边那个什么陈慧琳， 对 啊， 他是长发， 就是 长发 心理咨询师， 对，而且非常美的心理咨询师， 哎， 那就容易让患者分心。 啊， 容易，很容易移情，尤其男患者。 就我见到心理咨询师，然后就好，不见就不行。 哦，对，所以他就 人家只要待在那儿就是能治疗的良药了。 嗯，我先来问几个就是跟这个心理学专业有关的问题哈，因为就是心理学是我特别想学的一个专业啊，我一直心向往之。嗯，然后呢这个心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叫积极心理学，我看这个张老师也去参加过这个咱们中国举办的这个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 对的， 是我尤其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哈。那这个我知道咱们台有这个主持人就是今年就刚刚入学也去北京师范大学读这心理学专业了啊， 对， 甚至放弃了很多台里的这个很黄金时段的节目的时间啊，这个总之这心理学的吸引力非常大哈。那么张老师学心理学好吗？ 好， 只能说好。 对，学都学了，对吧？起码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如果这个还做不到，那我就白学了。但是好不好，我真心觉得很好。就是如果是很多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功利的想法，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好找工作呀，或者能不能赚大钱啊，对吧？就是但是心理学确实可能这两个不是特别好帮你达成。就是他的工作领域呢其实是比较宽泛的，但是呢就和人相关的地方都有心理学。但是呢你说如果是他能帮助你一夜暴富，那我真的没太见到过。然后在这个领域工作中，因为他更多的是比较长程的和人打交道，然后有一些服务的意识。所以但他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他对你的性格然后对你处事的方式都会有一种改变。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生活中能感受到他的一种带来的好处吧。 会不会见到谁就分析谁呀？ 我以前刚学心理学的时候也有这种好奇。请坐请坐，还没分析到你呢。 好嘞。 我们心理学老师，我问过他一句话，我说哎，你会不会就是你学的特别纯熟了以后，你是不是看见我就一下看透我了 啊？ 或者是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谁在上面你就分析他们。他说他又没给我钱。很累的，这也是个工作，很累的。不会。 明白了。 我刚才其实我跟张老师已经先学了一招了。就是这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对 啊，积极的心理暗示。这工作这个 好不好呢？ 好啊，这工作好啊，这人行不行？行。 老板好不好？好。 好啊，全都好。这行，没问题。好棒的。正能量满满的，得给自己。 对。但是鸡血也别打过头了啊，都没用了，到时候 打过头了怎么着？这容易就是 中毒了呀，都变成毒鸡汤了。 哎呀，哇塞，这有小伙伴给我们非常长的留言哈，待会儿我们来念一下。其实今天请到张老师呢，是我们想从这个双十一的这个消费心理来入手啊，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心理学问题，看我们能不能自测，或者说能自己能够这疗愈一下自己哈。这个心理学中比较爱用疗愈这个词儿。 对。 哟，看来还真是。 我是心理学爱好者。 真的是，对， 我是爱好者。 专业级别的。 对，海的蓝，海的天空，他这个时候说就是。刚才说啊，就说这双十一不买东西啊，有朋友就是调侃说是因为没有魄力啊，然后我给他补了一句，我这是没有钱。然后这个天空说，不是没有魄力，也不是没有钱，是因为一没什么可买的，说现在什么东西都不缺啊，以前买过一两次双十一的时候，他说也就那样。然后他的观点是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对 啊，也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他说还说了，他说总觉得到实体店去买可以挑挑拣拣，说这网上买这就不行了。然后呢他有一个就是观点，还有就是担心个人信息容易泄露。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买贵重的东西吧，还是担心质量。 总之就是有很多担心了啊，但是能感觉到这个天空他的这个消费观哈特别的明确。 对，很理性。 很理性。 对，哎，张老师你看，就是你比如说这我们这么理性的这个网友，就一二三四五，而且条理很清楚。他这是什么心理，什么性格？ 这又开始剖析人家了，是吧？ 对， 通过几句话。 海的蓝，海的天空啊，我作为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现在分析分析你。 你其实已经分析他了，就是他 性格中一看就能看得出非常理性，然后非常独立，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不太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干扰所影响，然后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从众心理嘛，就是即使我觉得我的这个选择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一旦看到别人怎么做，就像我们最近同事见面最常的一句话，不是说你今儿干吃了吗或者什么的，你今天买什么，你最近买什么，你囤什么了，你点亮火炬了吗？就这些。 你点亮火炬， 什么叫点亮火炬？ 哎，一看就是今年双十一没加入进去吧。 我确实没加入进去。 今年双十一出了多少新词儿，不跟大家说了吗？就是影响今年我购物双十一的不光是钱，还有脑子，什么 脑子不够使， 脑子不够使，就各种什么淘气值啊，然后那个什么各种红包，然后 各种满减， 对，满减，跨店用还是同一个平台用，还有什么点亮火炬，好像其实我也没点亮，但是我看我的同事们都在点亮，就是好像是也是一个红包，比如说更多的人帮你点亮，然后在昨天晚上吧。双十一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瓜分2.5亿，啊，所以你朋友帮你点亮越多就越好。但我就想说呢，从我这位朋友叫什么？ 海的蓝 ，啊，海的天空。然后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独立个性的人。一般人来说，就是说，哎，我也觉得有这些担忧，我也觉得。实体店的东西我可以挑挑拣拣哈，更容易摸到那个真实的质感。但是大家都在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从众。 对， 就像我觉得现在双十一真的，今天如果不是两位说起这个脱单这个事儿，我都已经忘记他最初是干嘛，是吧？ 对， 他的缘起是什么了？而是你完全记得，他就是一个会有一个双十一晚会，会所有人都守在手机前等着那一刻付款抢，所以。就是马云爸爸真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像我们一到三十晚上就一定会看春晚一样，不管你吐槽他也好还是你喜欢他也好，但是他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到这个点儿全家人吃完饺子就得在那儿坐着看，然后双十一也变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我觉得是狂欢的那种感觉，就是到了这一天好像你多多少少你不买点你也得听说人家买点，对，就是一个从众的心理会有，但是所以说像我们这个海的天空这位这么独立的难得，鼓掌 难得， 鼓掌 得到了张老师的 肯定 、哎，对， 总之就是、 啊，太阳，谢谢太阳给我送来气球 啊，谢谢太阳送来两个气球， 谢谢 哈，这个天空同学，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特别佩服这种就是能够就是啊，对，就是能够一直坚持自己不为所动啊，就不为这种从众的这个潮流所动。那我跟张老师分享一个我个人的这个，我就是属于大多数， 买啥了？ 对，我属于那大多数，就是曾经好多年这个就是双十一的时候啊，我会有双十一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该买什么，然后觉得不买点什么好像又亏了。 对，我太能理解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因为昨天我在朋友圈也看到很多小伙伴说，大家都买什么了，能不能来那个就是分享一下啊，我们来共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购物单哈。我就会这样，然后呢到晚上11-12点的时候过了0点，哎，就是瞎买点呗，然后其实家里也不是特别缺，结果后来买了一东西堆那儿。 哎，你是不是就是怕大家聊到这个的时候，怕跟大家就是没有话聊？ 还真不是，我还真的是觉得，哎，我这有什么便宜没占到？ 对，就是有便宜不占，难受死了。我总结这种心态，然后 这是什么心态？如何去规避这样的从众的心理啊？ 其实这个一个是一个从众啊，就是大家都做，我也想做，就是如果是都占上便宜了，最后发现我没占着，我会很不踏实。另外一个，你真的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就是焦虑。你说的焦虑嘛，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消费，我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焦虑型消费。 焦虑型消费， 没错，就像这你的这个情况，就特别好的概括了这个词，就是表现这个词，它是什么？对，这种体验，它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家里需要一包纸巾，我去买一包纸巾，或者我家里需要一袋米，我去买一袋米，或者我真的需要一支口红了，我就去挑一支我想要的口红，而是你发现超市里纸巾在打折、大促销，那我一定得买。 不说十包吧，我得买它两三包在家里囤着。嗯、然后我发现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哇塞，迪奥的口红在打折，嗯、我就一定要上去就是囤几支、嗯。包括我昨天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有一个朋友发出来就是某品牌的那个面膜，嗯、他说还用红笔圈出来说那个。因为下面写了限购一件，每人限购一件，然后他圈出来以后说，到底谁呀？赶快能帮我再囤一，就是一包、嗯，就是太想要这个面膜，就是你会觉得你是真的那么需要吗？那个面膜是你明天就得用上的吗？嗯、你已经买了一包，肯定够用了，但是你会觉得，哦，它难得便宜，我就一定要赶快买。这是一种焦虑，就是说我在此时此刻不占着这个便宜，我可能就错过了。嗯，或者是有一些商家很好的用了饥饿营销的方式，嗯、对吧？ 就是给你限购。 对，我就这些。嗯，然后所以今年又有很多定金嘛，又膨胀之类的啊，我脑子又不够用了。嗯。所以制造了一种焦虑，本身商家就帮你制造一种焦虑，就是让你觉得得快买快买快买。然后另外一种焦虑是什么？就是你说的这种焦虑，就是。我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买什么。 但是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告诉你， 你得买点 什么。 对，你得买点，你知道？嗯，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嗯，就是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好多年前了。嗯，然后我第一次去法国，然后我大概到了那个法国很著名的商场，对吧？嗯，老佛爷里。嗯，然后我看到周围全部就是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嗯、在那一刻，我在那商场里就有一种特别迷幻的感觉，就好像。我进到了一个特别疯狂的地方， 就 是就 感觉这东西都不要钱似的。 对，就是所有人都在买买买，就是不停的买、嗯。我真的亲见一位大叔级的，然后十块劳力士的表， 天哪！ 然后就好像真的是 不要钱似的， 你会被带动一种焦虑的心态，就是说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当时并不需要买什么，嗯、但你会觉得如果是我不买的话、嗯，就好像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嗯、你会有一种非常焦虑的感觉。 嗯，那这种焦虑如何去缓解呢？比如说这个大半夜的，对吧？我看完这双十一晚会了，觉得我这购物车里没啥东西啊，这怎么办？我就是两袖清风，然后就觉得嗯，自己这个有调性，嗯，对吧？我这个姿态高， 你收获了成就感啊！ 这种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没有跟风，对吗？ 嗯，但我是想说。就双十一晚会以后你才想起你的购物车里是空的，那你这太后知后觉了，早都应该不知道多少天就准备上了，是不是 慢了好多拍、啊、 对、嗯、那可见你对这个东西，第一你还是没有那么焦虑，如果你真的那么焦虑，你可能 对我就会有一点点啊、我感觉到了，我就把它这个就随便买点呗， 对， 就这种、嗯、 很多人他会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淘宝那个 app 嗯，真的变成了大家的就是睡前利器，就是一定要刷一遍才能睡。 所以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这些现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导购哈，和、这些这个应该说客服人员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晚了。嗯、 对、嗯、你会觉得我十二点的时候跟店小二说话，他都应该马上回复我， 他是秒回的。 是的， 嗯，所以这个也应该说是。只是开了一个头哈，说了说我们这个双十一最常见的一种这个跟风焦虑啊、嗯。那我们在这个摊开了说吧，嗯，就是其实不只是这个双十一了啊，在消费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心理最常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攀比 、嗯、 对吧？孔文有吗？ 攀比心理。我没有，我就觉得这个、 真没有吗？ 我就觉得海的蓝海的天空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嗯、说想想购物车满了、嗯、攀比了钱没了 哎，我想有可能你不攀比就是名牌或者什么的、啊、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啊、还喜欢车、嗯、 对对，什么比如说这个打篮球， 打篮球 、uh-huh、对， 如果有一双限量版的球鞋 啊， 你在网上看到它了，它可能全球限量就发行100或者200双 啊， 然后你会特别想要吗？或者别人有了你会想要吗？ 这个限量它就是限量10双5双，如果我不喜欢我也不会买。 但如果你喜 OK 有个性 啊， 但如果这个是你喜欢的呢？ 如果是我喜欢的，那可能会动动心思， 就是不管多贵都会买吗？ 也不是，我还是理性的看一下价格 OK、 啊、 还是看看自己的银行卡， 对，还得看看自己银行卡、 嗯、 对，因为 这我觉得倒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你比方说，如果真的像这种特别抢手的，我又特别喜欢的， 嗯 嗯， 啊，什么限量版的，就是这第一它不太容易买到， 嗯，对， 啊，它不太容易买到。然后就是，就买到之后呢，你买到手之后，你还得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通过其他的渠道炒的那么特别的过头。 对，球鞋真的炒， 对对对对， 嗯， 啊，就是有的真的是炒的太过头了，之后那也就没有必要了。 嗯 啊， 嗯， 因为总会还有其他的版本出来。 嗯， 我现在觉得这个消费升级呀，啊，给我们的消费带来了很多难度啊。就有的时候你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能原来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非常好就做这种，就非常简单就做选择了。但是现在就比如说一个球鞋，它的功能其实无非就是说让我的脚很舒适， 嗯， 打球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气垫弹跳得更高，对吧？ 嗯。 但是现在这个球鞋的品牌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就有很多的噱头， 嗯， 比如说限量版，比如说签名款，对吧？ 对， 嗯。其实对于打球来说， 或者不同系列的， 对， 对， 或者换个颜色，换个配色， 对， 啊， 嗯， 对，你看这， 你需要一个那个健身器械。 海的蓝，海的天空，再给我点赞， 可以点赞， 嗯， 你俩特别有共同语言。 哎，对，张老师，就是我刚才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我就怎么够个性还是什么？就是我这种心理就是对消费上来讲还算理性吗？ 你不觉得你已经超越理性了吗？ 就 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是你发疯或者是失去理智说我就要买它，然后买回来，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女的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感觉，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哈， 嗯， 就王爽，就是你过了一段以后，你拿出你买的那个衣服也好或者什么饰品也好，你会想我当时是不是疯了，嗯， 偶尔会有了， 偶尔，对，肯定不能常常那就糟糕了， 偶尔会有。但是其实我也比较少有那种， 嗯， 就是说疯狂一定要的， 嗯， 但是就攀比这件事情来讲，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个人的体验哈， 嗯， 我攀比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哎这东西特别贵或者说它限量，而是比如说同一个东西哈，比如说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哎， 嗯， 我会先看我们的收入，比如说我的收入可能比他高一些，但他用的比我的更好，那我不会说， 啊， 我不会说我一定要超过他，我不是这种心理，而是说我觉得哎我值得用更好的。 嗯哼， 哦，就是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回到源头来说，可能这个东西很简单， 嗯， 我不需要买那么好的， 嗯， 啊，但是就是身边人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采购的选择， 嗯， 会觉得哎我可能是需要买这个档次的， 嗯， 哦，这算不算是一种攀比呢？就是算是一种比较吧。 对，我觉得其实是你要补偿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比如说因为你赚的可能，因为你先衡量了你的经济状况嘛，对吧， 嗯， 你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得到了这么多薪酬，那我的生活也应该与之匹配， 嗯， 你要的是这个感觉， 嗯，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拿到哪个名牌， 嗯， 啊，我觉得是对自己，你觉得我辛苦付出，我赚了这么些钱，然后我就希望我的生活达到一个这样的， 嗯， 我就是我爸妈老说一句话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话特别接地气儿， 嗯， 他们总是会跟我说你赚一块钱你就过一块钱的日子， 嗯， 你赚十块钱你就过十块钱的日子， 那我觉得你爸妈的消费观还是比较超前的， 对，就是他， 嗯， 对，他没有要求你赚一块钱你过一毛钱的日子，是吧？ 哎，很多的这个老前辈都是这种，就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储蓄的危机感， 对， 钱要存着， 嗯， 就说以备不时之需， 嗯， 我父母其实就是这种，就是他们可能赚十块钱， 嗯， 但他们过的是两块钱的生活， 嗯，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储存 节约，对， 嗯 嗯。但是 对，其实哎，就是其实咱们聊到这儿之后啊，就是咱这个说一题外话， 嗯， 就是我最近发现的，就是其实现在就是大家就一个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啊， 嗯， 啊，这不是镜头这看不见，我们坐下，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啊，就是， 嗯， 就我们就说父母，然后这个包括子女啊，可能这个子女结婚之后有了伴侣，成立了新的家庭，这是一个大家庭， 嗯， 就是无论是通过辛勤劳动还是通过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合法的方式，其实一个家庭的财富啊，是在慢慢的会越来越多的， 嗯， 啊，就越来越多。大家可能比如说满足一些刚需之后，那比如说这个我买了房子， 嗯， 买了车， 嗯， 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什么的，我喜欢点什么可以买点什么。但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闲钱的话， 嗯， 就这一部分人群， 嗯， 啊，可能有一个统计值说你就是能够支配的收入在60到600万之间， 嗯， 啊，这 你就是富裕阶级， 他还算不上富裕阶级， 中产。 对，就所谓的中产差不多， 嗯， 啊，这个阶层 新中产， 对，我这问题是什么呢，铺垫了这么多，就是他们 不太知道把钱往哪投。 嗯 啊，就是还是像你，因为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是我想起来了，就是说，比如说提到你的父母的时候，他们更多的观念还是储蓄， 对，就是没有一个理财的观念， 哎，理财 就是不能够很聪明的让钱生钱， 哎，对，我觉得这是目前这个就是很多数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啊，就是在这个阶层上有一部分这个资产的可支配资产的， 这 个 好解决呀， 一问题， 这么多理财顾问， 怎么找杨哥？ 总之就是好解决哈。其实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头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消费观的事儿哈。那我就先抛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整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消费观我觉得是真的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有很多人现在的九零后九五后，他们可能是月光，甚至比月光要更夸张，他们会透支，他们会提前消费。比如说现在我们之前也说过，不能给大学生贷款，不能给大学生做一些这种校园的金融的产品，但是有很多大学生，我为了买一个比如说新出的手机或什么的，我宁愿用未来两年的这个零花钱去还它。 这是一种 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就我赚的很多，但我花的很少，就会有人说，哎呀，你这留这么多钱去垫棺材板了， 那叫什么守财奴？ 对，就是欧冶尼格朗台这种，这是两个极端哈，但是在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选择。另外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喜欢买奢侈品的啊，觉得这个能保值，对吧？比如说宝石什么的。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是去买服务的，比如说我宁愿不买房，就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我不买房不买车，我出去旅行 周游世界， 哎，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待会儿在这个整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跟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这些不同的消费观，哎，他们都映射出什么样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心理的这个选择哈。送给大家一首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find ya, I'm gonna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win ya, I'm gonna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get you one way or another. I'm gonna see ya, I'm gonna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meet you one day. Maybe next week, I'm gonna meet ya, I'm gonna meet ya, I'll meet ya. I will drive past your house. 1000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今天是双十一啊，祝大家双十一快乐。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找到花椒直播的活力982的房间，同时还有北京时间 APP 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一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 告诉我们你们昨天晚上有什么收获呀、嗯、今天有什么计划呀。 对，我 无论是这个约会的计划、嗯、还是采购的计划都可以。 对，我要先问一下月亮啊，因为月亮今天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这个送来支持啊、嗯、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月亮的这个他的这个账号啊，就录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小视频，哎，是不是朋友啊？月亮，月亮，月亮。然后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号啊，也是分享了我们的节目。 嗯， 我看一下，他叫啊刘小花，别投降。 嗯， 啊，小花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专门为双十一设定的这个板块请来的嘉宾哈，张明老师，他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深媒体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具备非常丰富的个案咨询经验，并且作为导师参与了多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心理培训。张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 各位观众，大家好，双十一快乐。 欢迎张老师啊，就是特别的这个感觉，特别清秀的感觉，然后 谢谢， 很有亲和力啊。刚才我们也跟大家留了一个尾巴哈，说了说各种消费观 ， 消费观啊。嗯、这个我不知道孔文，你有遇到过同龄人中就是有这个消费方面的问题吗？ 嗯， 有吗？ 消费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就是困扰。嗯 困扰啊？ 嗯，没有， 缺钱。 对，唯一的问题。 我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哈。 好， 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们宿舍有电话，然后有那么大概一个学期吧，就是我会接到我另外一个高中同学从重庆打来的电话。 哦。 然后对，是一个男生，然后、 哦 哎 哦、 对，怎么这声音就不一样了呢？ 是我一个好朋友哈。 哦， 别闹， 讨厌。那个时候其实他很焦虑啊、嗯，他就会跟我分享一些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听到的一些事情哈、啊。但是现在过去很多年了、嗯、啊，他也结婚了，走入了新的阶段，就没关系，分享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有很严重的就是消费方面的问题， 嗯、 他说。他就是每个月都透支的很厉害，然后信用卡的压力很大。 嗯哼， 他其实也是一个就家庭环境非常好的这种小孩成长起来的。嗯、然后他也是喜欢篮球，他特别喜欢买鞋子。他们家的鞋子、 嗯、 篮球鞋多到什么程度啊？他们家的鞋是不穿的， 嗯哼， 都买来之后拿保鲜膜包着放冰箱上。然后他家有一个展示柜儿、 嗯， 全部都是这种鞋。 嗯哼， 就是出了一个，比如说当时比较火的这种科比啊什么，出了这种鞋之后， 嗯、 他必须要买。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海淘呢， 嗯、 啊，他就是得托国外的朋友去买、 嗯， 每个月的信用卡压力特别的大， 嗯、 就得从家里就通过各种渠道就问家里要钱，比如说哎，我要报个什么班啊、嗯，我要就是参加一个什么辅导啊或之类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哎，真的有人会有消费方面的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 嗯， 啊，就是。我相信也会有不少的现在的90后、95后哈，有这样的问题。 啊， 张老师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其实你说这个的时候，你分享你这个朋友故事的时候，我马上想起了我的另一个朋友， 嗯、 她其实是我的一个小妹妹，就比我年纪小很多。 嗯、 她为什么我马上会想起她呢？就是她也非常非常爱篮球鞋。 嗯。 其实据我所知他不太爱打篮球，但是他非常非常爱篮球鞋。 肯定有一个喜欢的男生喜欢 啊、I don't know、嗯、然后不太了解，然后不管怎样了，总之他非常爱，然后也花了很多钱在买这个鞋子上、 嗯、 然后只要出新款他一定会买。 嗯 嗯，但是他和这个故事的结局和走向有一个什么不同的呢、 嗯、 就是他买了这些鞋子以后他也不太舍得穿，但是会试穿。 嗯， 然后试穿以后呢，他就自己在微博，那大概是几好多年前，是不到十年，差不多也是七八年前了。 嗯， 那时候微博还比较刚起来， 嗯， 刚兴起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写了一个号，然后这个号写什么呢？他就把他试穿的每一双鞋的感受写在上面，就说，哎，这双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款，然后它可能就是这个气垫功能非常好，另一双可能就是包脚的功能很好，或者第三双可能就是非常非常漂亮，他就会把每一双鞋试穿的感受写在上面。其实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就有很多人看到了，就会粉丝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网红啊或者是大号啊，他最初的起源都是因为他愿意跟大家分享，服务大家， 瘦一下， 对，愿意瘦一下，然后呢嗯，他的粉丝就越来越多，很多人会跟随他的指导，因为他真的试穿了，而且写的也很公正客观，所以很多人就会跟随他的指导去买这些鞋子。 嗯， 再后来就有品牌注意到他， 嗯， 就愿意把最新款的鞋子寄送给他，由他来试穿，然后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 嗯， 所以慢慢他变成了第一批微博起来的，就是关于球鞋这方面、运动这方面的一个大号， 变成了一个买手。 对，而且后来他的鞋就不用买了、 哦、 你知道吗？就会有人争先送给他， 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所以我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超前消费带来的一些影响、 嗯、 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把这话说的大一点啊，就是宏观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谈消费观、 嗯、 我突然在想，我们可能中国人更缺的是不是一些，我们换一个词，消费观变成一个经济观、 嗯、 或者是金钱观、 嗯、 就是它不光是往外花钱、 嗯、 不光是去买它、 嗯、 而是重点的是你怎么让你花的钱变成一个更有产值的东西、 嗯、 更有意义的东西。 嗯， 嗯，我觉得是 变成一个能够为自己增加附加值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而不是一味的只让你往外掏、 嗯、 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 都发疯的可能购了很多东西，但是你购物的那些东西除了一些纯消耗品，那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哪怕它是面膜，它让你的脸更漂亮了，可能你下一次上镜啊或者是出现在媒体公众面前的时候，就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或者是咱们就学一学刚才我说的那个小妹妹的做法，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爱面膜，你可不可以把它你试用的这种感受，然后是不是双十一那天买的和平常买的就一样啊，这个感受写在上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能给大家带来分享，然后你分享给别人，你创造价值，你就一定能收获别人给你带来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哈，就是让大家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轨道啊，去处理这个消费的问题。但其实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中国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也经常看这个，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邻国日本哈，日本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是就是租着这个很小的房子啊，家里东西也非常的简陋，但是他们会用一年的工资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什么名牌啊之类的。你在日本的大街上会看到很年轻的小姑娘都有奢侈品的包，但是可能他们的住宿的条件啊，他们日常的消费都是很低的。年轻人怎么去克服这种，就我就是想拥有一件奢侈品，我就是想和大家一样。 对，就是就我觉得就是就你比如说攒几个月或者攒半年一年的，对吧，你买一个这个，这感觉就感觉就是他跟这个就带来的我这一年的苦省钱，那就是相匹配的吗？ 就和 我一年我每天我背上它我都高兴。 就是高兴。 你不觉得吗？你去问一问这些人，他就是高兴， 是吧？ 他在拥有那一刻，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 ，sorry， 非常抱歉，因为我真的不记奢侈品的牌子，我就是容易气死公关那种类型。但是他买了，确实是一个很大牌的包。我记得我和他一起去日本商场里买的那个包是绒面的，然后只能在日本买到，在国内买不到，所以他非常非常喜欢。但后来我们每次上班见面，我就没见他背过，大概这半年我们去日本回来有半年多了，然后我只见他背过一次，我说为什么你不背，他说太难清洗了，就是他也带来了不方便，但是他购物那一刻和他偶尔背出来那一刻，他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享受， 就是那种拥有的感觉。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种是甚至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会为什么有海淘那么流行或者是代购，是因为国内没有，就是别人买不到我买到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也会让他非常开心。然后至于你说到的是怎么克服这种我一定想要有一个，我其实倒是觉得如果你能够承担，为什么要克服呢？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可能在更久远的之前，每个人都觉得就是结婚，就是可能中国经济还没有这么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是结婚的时候，如果家里有几个大件儿，对吧，就什么冰箱啊电视啊这些，就是 手电筒， 对啊，手电筒那更早了，就是就很好了，但是每个人都会心向往之，我要有这个。可能再往前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看到民国的女性们都是如果是能用上什么的花露水或者什么那个穿什么谁家定制的旗袍，就会显得你非常有身份有品位了，大家也同样都心向往之。所以我是觉得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流行的一个就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和品位的那个标志，只不过可能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它是大牌，是奢侈品，是衣服或者包包，然后对男生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限量版的球鞋呀，或者是车子，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这种电子产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要是你能承担的范围内，你愿意把你的钱花在这个方面，那我觉得是 OK 的。但它什么时候构成问题，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说 心理领域也一样，就我们说为什么说抑郁和抑郁症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抑郁情绪。当你遇到一些特别不好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个节目上聊得很不好，那我回去还兴高采烈，那不正常吧？我肯定会心情有一点小低落小抑郁，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抑郁症一定是到一个病症问题，它会引发你的躯体上的反应，你失眠，你掉头发，你吃不下饭，甚至于想自杀。就是如果是消费，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如果你可以 hold 住这个你的这个消费的状态，那我觉得它不成问题。它构成问题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状况，你的那个朋友的那种状况，就是他不断的欠信用卡，不而且还还不起，那我觉得这个是问题。 我觉得张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平常心哈，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要接纳自己的小欲望，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哈，只要你能够承担，说不定能够激励你更努力的去赚钱呢。 对，好工作， 就接纳自己。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你想，我们大部分人想要逃脱商家的魔爪啊，真的很难。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一个，就是说情感型的诱导你去消费。你会发现商家现在越来越用一些，以前的广告都非常直白，对吧？我们记忆中小时候的那几个广告旋律，还有他就会直接告诉你什么东西它就是有疗效或者什么的，不看什么，不看广告看疗效之类的， 还真对得起这张脸 啊。对。但现在越来越会走一些情感路线来引导你去购买，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会拍一些美美的片子，然后广告片也好，或者是在杂志上露出也好，或者是大海报也好，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哦，如果我买了这个东西，我也能像她这么美，这么瘦，然后这么被这么多的美女或者帅哥环绕着。 其实这是用了很多心理学上的技巧的 暗示，对，同样是一个心理暗示。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高端一些的情感引导，比如说他会建立一个品牌的形象，就我很关注公益的，或者我很关注女性的心理成长的，我让大众更认可这个品牌，我就愿意来买你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情感性消费的这种引导是让我们越来越难逃脱这个商家的魔爪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共鸣，需要认可。 但是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思能够识破它，对于你理性消费是有帮助的。 对， 我前段时间就老去 4S 店啊看车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个这个国际大品牌哈，它的这个所有他们家的这个车的这个照片哈，有一个特点 啊， 就他们家车都是这样，这照片就这样一种构成，就是有他们家一辆车，然后呢旁边呢就有一个特别美的妙龄女郎，然后妙龄女郎呢是在路上就是在走，然后他呢就回眸看这辆车。他们家所有的照片都是一辆车加一个回眸一笑的妙龄女郎。然后给大家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开这辆车，街上就有美女看你， 绝对的超高的回头率， 对 吧？ 对，我觉得很巧哎，但是我识破了他， 因为你不是男士，所以你问问他能识破吗？ 啥呀？不是我一直在想， 只听到了妙龄女郎这四个字， 就是凯迪拉克。 我一直在想这牌子，我说这，然后就是想那个 某迪拉克 啊。对， 他这真的所有的照片你可以观察一下， 是吧？ 对， 而且他非常精准，他知道这个车我是要，大部分来说我是要卖给男士的 啊。对，但是他的就是所有图片里没有男士。全是妙龄女郎。 因为那个车就是男士的自我投射。就是我一看到这车，我就替代成我坐在里面了。对吧？ 我拥有这辆车的时候。 然后你识破了，我不买它。 买呀。 OK。 会回眸的啊。 会回眸的，真的是会回眸的。总之还是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聊了这个透支消费这条路哈，这个张老师给了我们一些好的疏导的方法。首先是能不能让它变成一个让你这个致富的一个途径呢？变成一个买手，对吧？你换一个渠道，换一个思路。另外就是还是要接纳自己啊，就是有这样的小欲望没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聊另外一个极端吧哈，就挣得多花的少。这种人有的时候特可恨，对吗？ 我觉得商家一定恨他们。 挣得多花的少。哎呀，这 这个 孔文你是这种吗？ 我身边还真没这样人。 我是 很多、 啊、我属于花的比较多的。 是吗？很多哎。 嗯， 感觉这个想起来应该是我们的父母辈、 嗯、 或者甚至爷爷奶奶辈儿。 直观的会有这样一个印象。 嗯哼， 挣得多花的少，我觉得现在 很多哎。我觉得蛮多的。我 年轻人 年轻朋友有吗？ 年轻朋友有。我觉得现在年轻朋友 有这样。 我觉得年轻朋友比如说九零后九五后啊，九五后啊，现在也应该也上班能挣钱。 九五后有了 对吧、嗯、我觉得 九五后可能比较少了 啊、 嗯、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年代的差异吧。 我觉得是，就是和年代肯定有关系、 啊、 就是因为建立了一个不一样的消费观 啊。 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消费观的矛盾其实在家一个家庭中还呈现的挺明显的、 嗯、 因为你一说这个我马上想到就是可能爸爸妈妈会是这样的一代人，他们就不停的赚钱少花多攒、 嗯、 然后但是孩子的消费观其实我觉得九零后零零后就咱们不用哪个后来形容一代人嘛，就是说未来因为、嗯、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出生长大的孩子呢，他从小就没有经历过那种说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我要攒钱然后去买一个我想要的东西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基本就是说只要我想要，然后可能我表现好点我爸我妈就买给我了、 嗯、 啊，或者是我真的见到一个就是大概五六岁的小孩，他爸领他在超市里说我求求你你快点选一样东西到底要买什么，就是孩子什么都不想要但是父母觉得一定要买一样东西给他、 嗯、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孩子他的消费观可能很难变成一个说我要大量储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慌。人为什么要储蓄都是因为恐慌未来，就是像我们说焦虑都是指向未来的，你担心、 嗯 你担心未来需要钱、 嗯、 你担心假如发生什么事的话， 嗯， 但那是因为你体验过这种恐惧、 嗯、 因为你体验过没有这个钱的时候有多可怕、 嗯、 但是这些孩子可能他没有体验过，所以他的那种消费观肯定和父母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也可以理解。 总之能够感觉到我们现在生活好了。 我这个时候有句话想起来要送给他们、 嗯、 这些没有体会过的朋友们，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 就或者说不急，你总能感受到。 对， 那样的年代真的是离我们比较远了 啊、嗯。哎，那就是说，你比方说，就是也是我什么都不缺啊，我能那个有一定的家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嗯、 啊，我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赚钱的能力， 嗯、 但是我就是还是，你比如挣十块我花两块，就是还是比较节约，而且我还是年轻人，我特别潮。 嗯， 那他这种。 他赚十块花两块，他就不能特别潮， 不一定， 是吗？ 那你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十块花两块吧，我觉得就是咱们打一个比方，应该是以一个什么基数为准， 嗯、 对吧？ 赚一百， 而且我之前在网上这个真不是我朋友啊，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一对年轻夫妻。当然那大概是四五年前，所以他们应该是八零后，就是八三八四八五这样的年纪。他们从大学毕业以后这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北京买一栋房子、 嗯、 你想刚工作的年轻夫妻，所以他们连续两年每天只吃就是楼下卖的那个几一块钱一个的包子，每天的早午饭都是这个。然后这个真的在我看来很难想象的生活，而且如果是我们看他平常的状况，可能真的就是赚十块花恨不得一块钱都不到的这样的状态，但是他那九块钱他用在了他的那个大的目标上， 后来真的买到房 买了，两年之后他们俩就买了 房。这样的人 对非常强的意志力， 但是坦白讲就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在吃喝上去节约哈，真节约不下来多少钱。 是的， 就是吃喝现在在咱们的这个日常消费中占的比重是很低的 很低的。我觉得如果在吃喝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吃喝上都节约，那证明你很可能在其他方面 更节约。 对，或者是你把这钱节约到了去买为了双十一那天晚上买个什么什么大牌。我昨天晚上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句话，他说以前我们的父母省吃俭用为了存钱，我们现在是省吃俭用为了花钱，因为你想把那个钱去买一个 真的大部分人的可能一个月薪水都未必承担得起一个名牌的包包， 嗯， 所以他得省吃俭用去买那么一个包包。 嗯， 我不得不说这也是考验意志力的一个方法哈。嗯，但我觉得 总之你也坚持了，我们也给你点赞吧。 行，点个吧。 好，我们刚刚都说了买这个就是食物哈，买这个这个具体的一些东西，拥有一些大牌。 嗯， 那我们最后再来说说这个买体验哈，这是我特别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我会买体验，买服务。 嗯， 比如说就是出去旅行啊， 嗯， 比如说就购买一些特殊的服务， 嗯， 比如说这个 上门按摩呀。 哎，对对对，就是最近我们家马上要搬家，然后昨天还在跟家里人说，说现在有一种服务叫日系搬家。什么叫日系搬家呢？你就坐沙发上，你都不用打包，他们来人全部给你原封不动的打包好，过去给你原封不动的还原好。 嗯， 你只要告诉他们哪些要，哪些不要，这也是一种比较高端的服务了啊。 嗯， 但是确实会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你说这个，我脑子里一个画面是你坐沙发上，他们抬着沙发把你也抬过去。 嗯，就是我是比较推崇买服务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消费升级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嗯， 啊，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说这个80后夫妻不买房不买车，出去周游世界， 周游世界 孩子。张老师对于这种选择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我当然是很心向往之，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人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是我相信没有人会排斥或者拒绝的。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基础， 但是很多人都想过啊，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买这个固定资产。 对，我就想说这有一个基础，就是这你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些人在生活中是要建立了一种安全感的。就像你说不买房不买车，他去周游世界了。大部分人为什么做不到这一步，是因为他担心说，哎，我没有一个固定资产，那我将来靠什么？然后我周游世界回来以后钱都花光了，我是不是还能找到工作？我是不是还能再赚到钱？就是因为这些恐惧，然后所以让你不敢那么去做。但其实你能不能，你的条件也足以支撑你能，而且你周游世界回来以后能不能饿死在路上，我觉得99.9%的人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状况。其实就像马斯洛给我们说的那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就是他的那个人生需求的那个层次，你一定是先建立了一个吃喝的这种保持生命的一个基本，然后再建立了一个尊重，一个安全，然后才能去实现自我的那种高峰体验。我觉得你所说的这种买服务的这种消费观，是在我们整个的消费链中它更趋近于一种自我实现的那样的一种消费，就是我享受它，而不是因为我需要它，或者是我必须买它我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大部分人最初买的，如果我们有一点点钱的时候，你一定是买的那个让你 必需品， 对，维持你生计的。再然后我们会去买房买车，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可保值的东西，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安全感。当我们超越了这个时候，所以我说心向往之，我就可以去为了实现我的高峰体验去消费了。 这个听张老师一席话，很多事情都是说得特别明白了，特别清楚了哈。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消费升级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啊。总之呢，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就是说买钱花了，只要你开心啊，我觉得你就是成功了， 对， 就是得到了。 没错。 所以也是在今天祝大家双十一快乐，无论你是选择买买买还是选择约会，都祝你开心。 对，大家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也感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感觉